嗱呢集咧就即系讲一啲我完全唔识嘅嘢嘅吓，咁所以我就全部俾晒博士讲噶啦。我 识啲嘅，识啲。 就 系、是、啊，我都识啊，逢中国 地上执到宝， 系啊，执到宝。 咁下一句就问天问地攞唔到，咁点解个题目叫地上执到宝咧？嗱呢玉石，嗱你攞嚿石翻嚟啦，我唔知啊。嗱你系最熟行啦，我记得早几年你间唔中俾我睇下噶，喺你铺头。啊！呢、這个几多钱啊？玉米你知唔知几值钱啊？嗱，呢嚿开咗之后又点啊？咁我咧就三个字叫一嚿云，你明唔明啊？咁你屌你真系唔系一嚿石，我一嚿云，我完全冇呢种知识，点为之啲靓嘅玉？ 你妈妈， 但我都买咗几个噶啦。 老人家都一定买噶，以前啲老人家。 咁啊博士都关照我，我买咗几件噶，你知唔知啊？我而家等咗边？ 呢啲咧就系、是、佢系天朝头早。佢搬咗個玉器市場之後咧，就將佢嗰啲攤檔仔啊，就規劃咗好多人啦，就疏導咗，唔使嗰條街咁多人啦。 而家唔，但係而家咧唔得㗎，而家唔係拉鳩你㗎， 唔拉唔拉，佢有個不成文規定嘅，而家就 有不成文啲食飯咁兇狠唔拉你。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玉敏踩墙，大家见面。 林本嚟咧，呢一节咧就梗系先讲诶呢个沙中线啦。但我觉得即系啱啱我又见到即系阿天爷啊，屌要叫天爷嘅呢个，你都西沟嚟而家真系。唉，你话即系一个人，即系你点会谂到忽然间会咁出名咧？真系 每个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钟噶嘛？ 喂，点止十五分钟啊？佢屌你老母，而家真系立咗法拉佢坐监嘅，港独嘅屌真系。另外嗰个姓陈嗰度恨得牙痒痒，而家几乎要做共产党帮嚟揼鸠陈浩天啊、陈文根，你知唔知啊？屌你老母，真系几捻毒辣啊！呢条友系嘛？嚟。最新的消息大家都可能已經看到的啦，就是呢個香港電台啊，即係廣播處長咧，就梁家榮咧，就因為佢啱啱就獲得續約啊，因為呢個咧就係聘任嘅，即係呢個廣播處長嘅前任咧，呢個鄧引之咧就係呢一個啊，鄧引光咧就係呢個 A.O. 嚟嘅 啊 ，A.O. 嚟嘅，咁呢個咧就係嚇新聞界都算係資深嘅嚇，即係新聞工作者啦嚇。咁啊，做過呢、這、一個TVB 嘅新聞總監啦，助理新聞總監啦，咁啊做過亞視嘅新聞總監啦，做亞視新聞總監嘅時候就謊報江澤民死訊啦，結果江澤民就死去活來，到而家都仲未死啊，係咪？ 不過亞視就死咗啦， 亞視就死撚咗啦，即係報江澤民死嗰、那個嗰陣時，好明顯就係一個權力鬥爭。咁然後佢聽到電話俾佢指示嗰啲人咧，啊就即係要呢個江澤民快撚啲死嘅，即係咁樣係嘛？咁然後佢就中咗招。嗱，我最記得噶啦。我咧就嗰陣時咧就做緊咧立法會嘅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嗱嗰陣時咧就開一個公聽會，就叫佢嚟解話，係咪？叫佢嚟解話。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好啦，咁佢又做咗廣播處長，咁我又係做呢個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咁又碰頭，係咪？咁啊，嘉榮咧其實就我即係識佢好耐啦，佢細佬嘉權我又熟啦，咁啊即係兩兄弟都熟啦，咁佢太太。胡雪基啊，咁大家都即系嗰阵时系李泽楷嘅啊，即系李泽楷嘅即系啲得力伙计啦，又系吓。咁你即系梁家荣亦都有段时间咧，就喺呢个三藩市喺湾区啊，咁啊喺呢个湾区廿六台嗰度做过嘅 ，OK 吓。咁嗰阵时就唔知咩理由啦，咁佢可能移民啊咩啊唔知啦，咁啊去咗呢个三藩市啊。咁有佢人生事業最高峰咧，就梗係做廣播處長啦，係咪？咁啊做廣播處長咧，就即係走撚曬樣咯，係嘛？嗱，佢咧就啱啱獲得續約，咁啊獲得續約之後咧，屌你啦咩？即係嗱，而家我只不過係根據即係客觀嘅事實，我做一個主觀嘅判斷啦，係嘛？咁就立即啊下令。呢、这、一個新聞部，港台嘅新聞部禁止佢直播呢一個陳浩天喺 FCC 嘅嗰個演講。咁啊，港台嘅工會嘅人咧 就反對啊，即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就話直播與否咧，向來由部門編輯決定。今次處長一為常態，一錘定音，已經對同事構成壓力，有干預新聞自由之嫌。嗱、啊，你係資深新聞工作者，你係解俾我聽，咁樣啱唔啱先？ 咁你要播段新聞，本身係編輯部自己決定噶嘛？咁你嗱、啊、第一樣嘢，嗱我未做過港台，我唔知啦，但我聽講好似港台有約章係咪？ 有個同政府嘅約章， 有個約章 編輯自主。 咁你跟住嗰個約章去做咁樣，係嘛？咁照計咧，一般嚟講，廣播處長唔會走去指手畫腳，有個編輯室話你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嘅。咁但係 嗱，佢咁嘅，佢有啲例行編輯會議 啊。 咁例行編輯會議咧，咁就廣播處長主持，大家要搞清楚。嗱、 嗯， 佢嗰個職級咧係政府部門嘅一個廣播處長、嗯、，OK？ 咁但係佢又唔係政府公務員嚟嘅、啊、，OK？ 啊，咁唔理啦。咁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啦，佢係廣播處長，但係同其他政府部門嗰啲首長級官員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嗯，因為佢咧亦都係等於香港電台嘅總編輯。 哦， 咁所以佢係可以主持嗰個例行編輯會議，咁、嗯、係主持啫，大佬。 啊、 OK， 唔係干預 嚇，唔係干預啊，咧主持嗰個編輯會議，同埋聽下啲同事講下、嗯、啊，今日有啲咩重大嘅事件，或者新聞部又講下，節目部又報告下，有啲咩搞緊就係咁樣嘅啫嘛。 嗯 那個叫編輯會議，那個 editorial meeting，OK？、Okay? 但是咧喺會議上面就有人問嗱，其實就即係屌你學夾撚定啊呢啲狗成係，咁會唔會直播呢個 FCC 即係邀請陳浩天嗰個演講會唔會直播咧，或者點樣處理咧？咁然後梁家榮就講咗一句啊 ，RTHK should not be used to advocat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唉。 嗱，講呢句説話咧係好撚有問題噶啦，譯翻做中文係咩咧？就係話咧，呢個港台咧就唔可以做呢、這、一個，即係唔可以鼓吹啊，即係呢一個用嚟作為鼓吹香港獨立。 咁你播嗰段新聞點等於你嗰個台鼓吹呢樣嘢咧？咁如果你咁講，咪 FCC 而家鼓吹緊港獨啊？ 好撚白痴咯！呢啲係咪呢個唔係理由嚟噶嘛？如果你呢個講法通嘅話，咁你係文匯大公啊嘛？ 嗯、 你同文匯大公嘅分別嘅嗰個係黨媒啊嘛，嗰、那個係共產黨俾錢嘅一個媒體嚟噶嘛，佢係共產黨嘅喉舌嚟噶嘛、 嗯。 雖然而家好撚墮落啦，變咗黃色小報啦，大公文匯係咪？但係佢係一國兩制，佢係共產黨香港辦嘅報紙嚟噶嘛，我覺得啱唔啱啊？但係香港電台係一個公營嘅廣播電台啊嘛 ，PBS。 喂，你係 PBS 嚟噶嘛 ？Public Broadcast System Service， 但係 service 又好咧，但係佢唔係一個即係實際嘅公，即係所謂公事啦。你唔可以叫佢做公共電視係嘛？因為冇本嚟初初就諗住要將佢變成 BBC 咁樣嘅係嘛？諗咩講唔撚掂數啦係咪？咁啊到最後又變翻而家咁啦 係 咪？ 但係有啲人以為咁樣就係佢應該做個公政府嘅喉舌， 唔係呢個拗咗好耐嘅嗱。我自己做嗱，我最撚有資格講，我認為。我做咗四年立法会嘅广播，即系呢个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嗱，我就系做主席咧，就系所有有关呢个资讯广播科、资讯科技广播或者电讯啊广播，所有呢啲嘢我都要识嘅。但系我未必要就嗰啲议题发表意见嘅。OK， 咁啊，即系嗰啲即係頻寬嘅拍賣啊，各樣啊，等等啊，呢啲即係呢個電台電視續牌啊，等等呢啲啊，我係好清楚嘅，係咪？香港嘅廣播政策係乜嘢？我又好清楚嘅，係咪？咁你港台嚟到接受質詢嘅時候咧，佢以咩身份咧？對，即係廣播處長嚟嘅時候，咁咪即係呢一個為香港電台係嘛？即係同香港電台相關嘅嘢，咁佢哋咪嚟解話咯，就係咁樣啫嘛。咁但係政府咧就會揾。政府部門裏面譬如那個常任秘書長，係咪啊？咁嗰個就係商務及即係、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係咪？其中一個即係佢分兩 part 噶嘛，一個係管呢、這、一個電台講管電訊嘅，一個咧就係講即係呢個經濟發展嘅，咁分兩嚿嘢噶嘛，係咪？咁都係講政策。咁好啦，港台。佢有個約章噶嘛，大佬？點解會有個約章同其他唔同呢？因為佢係一個新聞機構嘛，大佬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撚大嘅問題，係嘛？ 咁但係話好啦，有啲人跟住可你唔俾我直播，咁可唔可以報道咧？咁樣可以報道係咪啊？咁可以錄影，但係要剪輯。 哦， 咁使唔使用一啲鬧鳩佢嘅嘢咧？或者你以事論事，或者其他節目 嗰啲啊？本台立場不支持港獨，但係彈 屌你老尾真係，喂呢、這個就係一國兩制可貴嘅地方嘛，原本係你屌你老母梁家榮，你咪破壞咗啦！你講乜撚嘢新聞自由啊你？屌你老尾真係立撚殺，為撚咗嗰啲同臭，為咗個廣播處長個地位，屌你老母人格都唔要，屌你老尾真係係嘛？香港電台咪葬送喺呢啲人嘅手裏邊咯而家。本來都遲早瓜柴的了，老實說，大家看看過去這20年不斷有建制派的人去逼迫香港電台，是吧？捍衛香港電台最力的那個就叫毛孟靜，毛孟靜出來說兩句吧，屌你了，真是梁家榮你老友說兩句吧，是吧？喂，為什麼不給直播啊？喂，你一不給直播，你就算報道那個新聞，你都一定是偏頗的了，現在是，因為你說RTHK should not be used to advocat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喂，那個是一個活動來的，那個是一個新聞來的，梁先生，不是等於播這個新聞就是鼓吹港獨的，不是吃錯藥啊，你吃了屎啊，現在梁家榮不是吃了屎啊，你一定不是吃了屎啦，你一定不是壞腦啦，你老尾你又系要赖共产党屎忽啊嘛，又系惊冇捻咗份工啊嘛，又系啱啱续约嚟做呢啲嘢啦，系嘛？我搏炒我都要放直播，咁你又叻啦！屌你老母一线之隔嘅啫，屌你老母正邪善恶即系一线之间嘅啫， 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一线之间正与邪，善与恶好捻简单嘅啫嘛，系咪？喂，你直播唔等於你同意屌你老母陳浩天講嘅嘢嘛？係咪啊？ 都係 FCC 講咗啦，我哋唔同意呢、這個即係、就是、不定同意呢個嘉賓嘅發言啊嘛。但係呢個係一個自言論自由嘅平台嚟噶嘛。 退一步講，呢一個係有新聞價值嘅新聞，香港電台新聞部就一定要播呢個新聞，我覺得啱唔啱？ 啱。 你即使係 CCTVB， 佢老母佢都要播啦，係咪啊？啱唔啱？最多佢訪問一啲反對 港獨嘅 人嚟平衡一下咁解，佢都要播啊嘛。對上一次屌你老母，你請佢做城市論壇嗰個唔係直播啊？城市論壇陳浩天坐上去係咪啊？我主張香港獨立，屌你老母！你五萬兒喺度解釋港台另外一個高層話，上次嗰個唔同，上次嗰個係討論呢個團體將會被人禁止運作，係講嗰件事就唔係講港獨，跳嚟諗，成場啊個個嘉賓都喺度講港獨啦，屌你啦，咪真係，一係就反對港獨，一係就支持港獨，屌你啦，咪真係食撚錯藥，食撚咗屎呢班人食係，係嘛？港台呢班高層，包括呢個廣播處長。包括新聞部的負責人全部吃了屎，我告訴你，全部都是屌你老母香港賣港賊來的，當然淪落到這樣，做什麼的新聞啊？回家睡覺吧，屌你老母，做宣傳官吧，不如做新聞，你不要做港台這份工，你應該就是屌你老母去幫這個、就是、那些局長做新聞助理，對不對？你有政府新聞處做，咁你就一定係幫政府宣導政令，屌你乜呢個工作做呢樣嘢，啱唔啱？你唔好喺香港電台做，你一班全部撲街死撚咗去政府部門度咪得囉，屌你老尾真係將港台咁辛苦建造嘅呢一個屌你乜公正不阿客觀獨立嘅呢一個形象呢塊招牌咪咁打撚爛囉。所以呢件事係好撚值得我哋今日攞出嚟爆屍屌人㗎，我話俾你聽，你解俾我听，点解播呢个陈浩天嘅新闻演讲嘅新闻就会造成系屌你啦咩宣扬港独咧？利用港台嚟做宣扬港独嘅平台，港独唔会做宣扬港独嘅平台咧？即系当然咧，我哋会睇系啲媒体报道新闻嘅轻重， 係嘛？咁你睇到佢立場，咁大家眼見嘅文匯大哥唔使講啊，你自己識判斷係咪？其他嗰啲媒體都係，佢有個立場嘅，必然有個編輯立場、言論立場。咁你港台都有噶嘛？係咪？點解港台唔應該用嚟提倡港獨咧 ？Used to advocat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點解 used to 咧？屌你媽！你播親新聞就 used to 乜乜？ 嗱，呢度仲有一個問題嘅， 報強姦新聞就 used to 強姦，屌你老味真係。 嗱，舉個例啦，譬如你 YouTube， 咁你陳浩天又上面好多佢嘅片喺度噶嘛 ，Facebook 又有，咁係咪等於 YouTube、Facebook 呢啲去鼓吹港獨咧？咁你好明顯嘅，嗰個一個平台，嗰個係中性噶嘛，任何人喺一定嘅條件之下，佢哋都可以用呢樣嘢噶嘛。咁你報個新聞，咁點等於你去話去鼓吹香港獨立？ 嗱，呢個 FCC 揾阿陳浩天去演講，當然就引起軒然大波啦。大家睇連日來，無論係呢個親建制嘅媒體、建制派人士，係嘛，甚至乎有一個屌你老母私人獨潮水，得閒就喺 Facebook 打飛機嘅呢一個梁振英，不斷都去追殺呢個 FCC 噶啦，係咪？有啲人啊交撚翻間屋出嚟啊，搞嚿肉，喂，嗰啲係屌你一級文物嚟嘅，知唔知啊？屌你咪個喂，你租50多萬，你睇下好似好撚大，喂，入邊嗰啲爛融融，屌你有冇整撚過曬佢噶？ 收嘅嘢， 屌你咯，咪即系，系拗呢啲冇捻意思嘅，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屌你啦，冇喺香港众人皆若可杀嘅人嚟嘅，即系一个坏人，你同个坏人去讲道理就嘥气嘅，根本就系，系嘛，冇意思，根本就睬佢都戆居，即系得闲屌下佢就得噶啦，呢个人你可以 ignore 佢，我觉得，佢而家要揾佢自己位置啊嘛，系嘛，佢要屌你乜话俾共产党听，嗱，屌你乜香港啦，打击港独最捻厉害系我噶啦，屌你！ 啊，连阿郑月林郑月娥都唔够我啊，系 林郑月娥都系软弱啊，咁会讲呢啲嘢噶嘛，系咪先？咁你作为一个广播处长，你去噏呢啲嘢系咪啊？喺个例会度话俾啲员工听。公營廣播機構不可以提供平台俾任何人宣傳港獨。OK， 咁你上次屌你諗個城市論壇嗰個節目監製，你炒撚咗佢啦，係咪？用你梁家榮呢個邏輯，上一次城市論壇講香港民族黨被禁止運作嗰件事，係咪？你請陳浩天上去，你諗唔諗你犯撚咗梁家榮嗰天條啦，係咪啊？定是因为上次错捻咗，今次不可以错， 俾人炸型 吓， 跟住俾人炸。 定是上次错捻咗，政府人打俾你，嗱，屌嘉荣，你搞捻掂佢啦，嗱，唔好直播啊，系嘛？咁系咪连呢段新闻都唔播咧？系咪？如果要播呢段新闻嘅时候，就一定要扭曲佢咧，系咪咁咧？咁你港台做咩公信力咧？请问，系嘛？啲民主派唔捻出声喎，系嘛？嗰啲維護港台嗰啲無孟靜之流啊！屌你老母又粒聲都唔撚出喎，而家係係嘛？即係呢種咁嘅做法咧，係非常之可恥嘅。我話俾你聽啦，係咪？咁所以呢、這個港台嘅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就發咗個聲明嘅嚇。咁、個聲明咧就話咧，工會就認為。FCC 邀请陈浩天演讲一事连日来备受各大本地及国际传媒关注，新闻价值就不言而喻。活动本身不只包括陈之演讲，尚有问答环节，呈现即时互动，对公众立体了解事态、保障公众知情权有重要影响。根据香港电台约章，就是刚才我讲的约章，虽然处长是总编辑，可以作最终决定，但约章同时提到港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应该提供开放平台，以不畏惧和不偏私方式交流意见。因此直播与否向来由部门编辑决定，今次处长一为常态，一锤定音，以对同事构成压力，有干预新闻自由之余，不久前传出收到中联办提示封杀刘瑞士等反中乱港评论人，加上今次事件实令员工为新闻自由抹一把汗，工会促请处长澄清是否有特别名单，不欢迎个别人士在港台平台表达意见，并作他差别对待，一定冇我份。好简单啫，我喺港台做呢个节目添啦，97次。 系啊， 50镜啊， 五零镜咯，啊你记得，嗰、那个五零镜我做好捻耐添，你记唔记得？我常驻嘅嘉宾嚟噶，五分钟一个人独白，呢个系最先就我做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啊，后尾咧类似五零镜呢个五分钟一个人讲捻晒咧就好咧，麻烦有啲人录。一個五分鐘的節目要錄幾粒鐘嘅，又要寫稿嘅，又睇 auto cue 嘅，係我唔撚使俾啲吧咁啊！五分鐘係咪？呢個我強項嚟嘅，我話俾你聽啊！屌你真係，喂！我幫港台做過節目嘅，我幫香港電台、廣播電台我又做過節目嘅，係咪？不過而家日子太耐，啲人可能忘記咗啫。九十年代嘅時候，我真係用一句最撚通俗嘅講法叫紅透半邊天啊！屌你，成個廣播度，屌你老母！你周圍咧見到我嘅 TVB、ATV、港台、商台，嗰陣時四台山啫，街市執撚咗粒啦，唔係街市我都有份啦，係咪？真係咁撚樣嘅，咁行出去四台山就係有線，係咪啊？咁所以原來有黑名單嘅，屌你而家，即係你梁家榮都算好撚嘢真係。嗱，呢個係唔係我講，係你嗰啲港台嘅同事講嘅 ，OK， 係咪？搞夫子，夫子已經係屌你主張體制內改革，屌我是中國人，係咪？你都要封殺佢，屌你老尾真係，唉，咁你港台咪變成咗匪媒咯？而家嗱，所以《癲狗日報》嘅編輯冇撚嘢啊！你睇下個 tag 啊，個新聞啊，屌真係自己賺翻自己先，賺翻自己啲編輯先要，屌真係，係嘛？嗰段新聞啊， 技術人員快少少啦，技術人員啦，跟技術人員我講技術人員 啊，唔緊要嗱，我揾翻啦嗱，嗱我哋有段新聞啊嘛，廣播處長梁家榮下令港台禁播禁直播陳浩天演說《癲狗日報》啊，咁啊今日出嘅新聞，咁上邊咧喺 Facebook 咧就嗰、那個即係、share 嗰度咧。就有啲啊呢啲叫咩啊？呢啲叫呢、這個 tag 啊，呢啲啊 hashtag 系啦。咁啊嗱，港台終於淪為匪媒，屌你真係！無孟靜講兩句，梁家榮可以留任之後要補中，要表中，跟住嗰個就叫佢 DKLM。 嗰啲唔使講啦， 嗰啲唔使講啦，係人都識噶啦，呢個係係嘛？呢啲唔係粗口嚟，嗰啲人會覺得。 唉，而家讲唔讲粗口都唔系，都喂你见到而家土瓜湾咁，你唔讲粗口就唔正常啦，屌！ 嗱，嗰单咧我哋一阵间再讲咧，嗰单真系屌香港港铁有史来最大嘅丑闻嚟嘅，呢个真系凄凉。跟住而家港铁咧就做咗箭靶啊，咁啊呢个林郑月娥都算阴毒啦，屌你林马时亨要留任啊，真系呢个攞命啊，真系系嘛？跟住呢個梁國權提早退休之前，唔該你搞咧埋個蘇州市先，係嘛？咁香港政府咧就完全要劃清界線，呢啲咪即係等於泛民主派同嗰啲港獨割席撚樣 嘅，割席啦， 迅速割席，屌你，迅速割席嗰度好笑啊嘛，係咪？仲要行出嚟講，屌你啊！咁你喂你出咗咩問題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唔關政府事。我上次講過啦，你喺個董事局裏面幾個官員啊，大佬係咪啊？即係呢鋪啊，真係大鋪啦！我講呢鋪真係唔係嘢少，我話俾你係咪？跟住一定係刑事啊！啊，極有可能係貪污添啊！屌你貪腐事件係咪？即係再揭落去咧，真係冇眼睇，我話俾你。但係我哋咧。即係作為香港人咧，覺得好撚悲哀。早前先有一啲食環署嗰啲外判嘅嗰啲清潔工人 罷工， 水都唔撚俾你飲，講到係咪？你係用奴役嚟嘅，係咪？你呢個咁嘅政府部門，你外判呢啲清潔工係咪？佢俾一間公司嘅外判俾佢人去咁樣，跟住喂，屌你咩？你掛住嗰個食環署嘅招牌嚟噶嘛？係咪啊？咁你都等於食環署嘅員工，不過外判啫，唔可以話唔關你事噶嘛，係咪？喂，如果呢啲即係員工係咪受到咁嘅待遇，咁刻薄嘅待遇，你可以政府去置身事外咩？梗係唔得啦，係咪？一無撚糧咧，講句難聽啲係啱唔啱啊？係嘛？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我跟食環署交手很多的了，知不知道？我帶啲小販屌你有冇上去找他都試過，係嘛？即係啲人會想那些工程動接講緊成千億，呢條沙中線沙田去中環呢一條新的鐵路900多億，將近1000億，仲係超支嘅，仲撚貴過高鐵。佢係世界上最撚貴嘅鐵路，你知唔知？真係㗎，個造價係最貴嘅。一條世界上最撚貴嘅造價最貴嘅鐵路，唔好講世界，全香港造價最貴嘅就等於世界最貴㗎啦。屌，最造價最貴，我記得應該係每一公里50多億嘅。屌你，真係咩？喂，一条造价最贵的铁路，你老母你搞豆腐渣工程啊，大佬！呢个系人神共愤，就唔系你屌你老母林郑月娥，屌你老母笑口噬噬，好轻松喺度咁样讲啊，大佬！讲到政府完全冇责任，呢个陈凡呢咁嘅柒碌，开嗰个记者会嗰个态度，屌你！市民有目共睹喎。有目共睹你呢班柒碌和港央民，屌你老尾！有目共睹你呢一班柒碌，屌你老尾！浪费公帑系咪？有目共睹你呢班柒碌，屌你老尾！人人可杀，屌你老尾啊！呢啲钱系咩人嘅钱啊？香港纳税人嘅钱啊！屌你老母，唔使负责。我做东方嗰个讲唔捻到粗口啫，屌你老母，我都想爆粗噶啦，呢度可以爆啊！屌你老尾，真系你爸唔家产，30多万一个月。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咁样讲嘅，当呢个沙中线出事之后，我话呢、這个行政总裁一年嘅年薪，屌你老母1500多万，一个月嘅薪水100多万，系咪一个月啊？另外嗰个运房局长30多万一个月。两个行出嚟搏咪嘅时候，屌你老尾，真系好似冇事发生咁啊！马时亨梗系衰捻咗啦，而家咪收晒声个金句，我话 OK 咪 OK 咯。咁马时亨咧，我就觉得咁，佢都系俾呢啲咁嘅湿鸠吓工程师或者佢港铁里边呢啲管理阶层话俾佢听冇事嘅，主席你放心啦，嗱你咁样讲得噶啦，系咪？你明白就咁啫嘛，咁佢识条寸嗱，佢讲就讲系嘛，屌你老母 figurehead 嚟嘅啫嘛，啱唔啱啊？即系你而家要佢孭镬，咁咪好啦。如果孭镬咧，我觉得就要计人工嚟计啦。 边个收细贵？ 呢几个咧，屌你老母，个个都高人高过佢，知唔知？而家呢几个要勤劳嘅，屌你老味啫，系嘛？梁国权一个月嘅人工就等于呢个马时亨。一年的那个董事蒲金，他那个 叫做非執行主席，不过他是 figurehead， 他要走出来讲嘢，他就中懒意讲嘢，那就赖嘢咯，就是这么简单嘛，是不是？于是你看他的记者会，我们蒙在鼓里，屌你老味，不这句都很难讲得出口，蒙在鼓里，喂，他都懂得讲蒙在鼓里，屌你老味，你运房局就不是这么讲啊。是吧？休息一阵。